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 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，我们的过去。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，从那时候起就没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其实生活中的大部分让你不愉快的人和事儿，都并不值得你去耗费心神。比如爱而不得的人，他不属于你，你又何必纠缠呢？比如说商场里恶劣态度的店员，你跟他较劲儿，不也就成了无法控制情绪的弱者吗？比如那些流言蜚语，别人的看法和言语，他人之嘴与自己何干呢？人活一世，也就只不过3万多天的时间，白白浪费了实在是可惜。看开这些事情，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
青山盟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，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青山盟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山盟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，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 在听挚友互说着，怎么深爱也会是断肠，停吧浪费一晚的相约，孤身的我那样去想，仍然是没有兴趣觅对象，天空海阔我远独望长，宁静独看天际的星宿，空间广阔纵来舒畅，仍然是自我轻松一个，没有他不怎样惹祸，相亲相爱太易令人迷方向，始终怕跨不过，仍然是自我轻松一个，没有他终不甚惹祸，凄风凄雨我要独行营一个，仍只有自我，单身的我，无聊的在听挚友互说着，怎么深爱也会是断肠，停吧浪费一晚的相约，孤身的我那样去想，仍然是没有兴趣觅对象，天空海阔我远独望长，宁静独看天际的星宿，胸襟广阔纵来舒畅，仍然是自我轻松一个，没有他不怎样惹祸，相亲相爱太易令人迷方向，始终怕跨不过，仍然是自我轻松一个，没有他终不甚惹祸，凄风凄雨我要独行营一个，仍只有自我，单身的我。仍然是自我轻松一个，没有他不怎样惹祸，相亲相爱太易令人迷方向，始终怕跨不过，仍然是自我轻松一个，没有他终不甚惹祸，凄风凄雨我要独行营一个，仍只有自我。

想要再见到你，只能全靠自己。我不愿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就算到了最后，爱一个人。